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进4007105106，原价588块钱的六袋阿克苏红枣，活动当中直接享受到三折，只要199块钱，每袋只要33块钱。平时啊，咱们煮粥、泡茶、熬汤的时候呢，都可以加上几颗，又或者放在办公室里，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两颗，既养生又充饥，而且还不会发胖。所以说，最后的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市面价格588块钱六袋的阿克苏红枣，此刻三折直供只要199块钱，划算到每袋33块钱，33块钱就可以品尝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阿克苏红枣，而且又是不挑人群的，老人、孩子、上班族都可以吃，一袋红枣全家爱吃，而且营养健康。加油来拨打电话了，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哎呀，这么高个的一个女孩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小呢？ 是吗？ 你把你那话筒稍微开的再大一点。 Hello。 啊，这回听的斟酌一些， 声音也就高了。 是是是，北京的天儿今儿晚上好像觉得比前两天透亮一些，透亮一些，是吧？ 对对，宁可冷点。 对对对，据说今天还飘起了小雪花呢。你说在这样下着雪的冬天的话，晚上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要我的话，应该吃火锅吧，热气腾腾的。 火锅年轻人喜欢，你像我们这个啊， 你这岁数大的就是什么？ 比如吃点馅儿。啊，你懂什么叫吃馅儿吗？ 当然了，吃饺子吧。 啊，对，饺子、馅儿饼。 你看，我还是懂的， 是吧？你是看了那个新的那个 电影，对对对， 叫什么来着？ 能说吗？可以 说 是吧， 能说能 说。电影《老炮儿》里的那个台词儿、哈， 是吧？ 当时我还恍惚了一下， 啊、 我说哎，还真有这么说的哈。 那肯定的，我们打小都这么说啊。说实话，这部电影我还没看，据说里边有很多很多老北京说的一些土话。北京方言， 对 对 对，我看网上有评论说这叫土著方言什么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未必所有人都这么说。你比如说我打小就从北京土生土长到这么多年， 嗯， 好像跟父辈啊，在老些老街坊聊天啊，用的词汇跟他们也不大一样了。 是吗？ 啊，对啊。 你没看那电影啊？ 没看呢。 那我给你剧透剧透吧。 不太这样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北京的一些，比如说方言。 哎，这有意思。 啊、对、啊，这个有一些、有一些土话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懂啊。 嗯， 您平时经常说的一些北京话、北京方言， 也不叫土话吧？ 啊、 我觉得应该叫方言吧。 方言啊， 地方方言。嗯， 反正有着什么样常说的，今儿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8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徐冉一问题：你懂什么叫借饼吗？ 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等下了节 目，告诉我吧。 等下了节目，我告诉你。 好吧， 这个先说一个可能你还不太知道的一尺大街。 哦，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 一尺大街呢，是北京一条最短的胡同。 哦， 啊，它真的 一尺大街。哦， 你听吗？一尺、 是 啊，它真的只有一尺吗？一尺长吗？ 那肯定不是吧？ 啊、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个形容，是吧？ 形容。 但在哪儿呢？ 啊、在哪儿呢？嗯、这个昨天。西城区大石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为著名的一尺大街设了一个地标，昨天揭幕了。 嗯， 老街坊们聚在这条京城最短的胡同里边，一场久违的胡同立定跳远比赛。 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玩这个哈，上小学。 我最怕这个了，我跟你说。 你长那么高，你怕立定跳远？ 我跟你说，我自己也至今想不明白，就是我只能跳到自己的身高，这是极限了。 一米七。 对，一米七三吧。 那也还行啊。 啊，不，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一米七三就是及格线。 那你跳高一定比跳远强。 这倒是好点，但是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跳不远。 跳远跳一米七三， 对， 跳高跳一米三七。 啊，比那再高点吧。 咱回过头来说这个， 说正事儿 啊，一尺大街哈，这个大石烂历史文化街区里边有一条和这个琉璃厂东街相连的，叫杨梅竹斜街。 嗯 啊，北京的斜街也是特别有意思，有很多的斜街，上斜街、下斜街、外管斜街等等啊。啊，这个有机会带你溜达溜达看看啊。这条街的西段过去啊就叫一尺大街。 嗯， 清末的时候有一位进士叫陈宗藩啊，1931年写了一本书叫《燕都丛考》，其中呢就写到说，自这个杨梅竹斜街而西约一尺大街，右西约琉璃厂。啊，琉璃厂你肯定知道在哪儿， 这个我肯定知道。嗯， 这一尺大街呢，原来有六座店铺，路北三座，路南三座，路北边三家全是刻字店，路南边三家全是酒馆、理发铺和理发店。 哦、 啊，这一尺大街虽然说叫大街哈、啊，其实非常非常短，其实、就是、 你看得出来吗？就三家店嘛， 对， 还是对面的。 是啊，这其实就是个胡同。虽然说是北京最短的胡同，其实也未必真的只有一尺长，两大概是30多米。 嗯， 这条街虽然短点吧，但是却是北京胡同的缩影、 嗯、 具有明显的老北京文化特色。如今呢，这一尺大街的名称已经撤销了，并入到这杨梅竹斜街了。也就是说，现如今你找一尺大街可能找不着，只能是杨梅竹斜街。而在杨梅竹斜街的西段啊、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一尺大街，昨天不是专门设了一个地标吗？ 嗯， 为了引起老北京人或者是普通人对这条老街的关注，为那些探求寻古探幽的爱好者提供指引，也为了凸显这条胡同、这条大街在北京的、 啊、文化意义吧？ 哎，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嗯， 专门弄了一地标。 嗯、 啊，这地标我还真没去看去。 是人家昨天才立。 对对对，有机会可以去寻找一下北京老胡同的这个历史哈、啊，立定跳远，兴许不知道最远能跳多远哈、啊，老街坊们。不过话说回来了，老北京这个胡同是一个几百年的传承， 嗯， 特别的有意思。哎呀，所以你说借着这种怀旧的老北京的这个电影啊， 嗯、 这两天也是据说有人看完了都哭了，估计是因为北京北京城的这种感觉， 这种氛围吧， 啊、越来越少了、 嗯， 是吧？ 对，昨天其实我昨天去看的啊，座无虚席，真的特别， 真的吗？ 运气特别好，我才买到了两张票，而且是捡漏买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因为我就不剧透了，还是跟大家说， 啊、 我觉得还是挺值回票价吧，至少说 是。 是， 瞧你这个评价。 嗯要不然有广告嫌疑。我客观公正的说，确实我觉得值回票价、 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些北京的老话啊，老的一些土语和、啊、方言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嗯、那时花开说，我点儿背了点啊，就颠儿了。 这是说什么意思？这是、 就是、 点儿背了，我知道 啊，颠儿了你不懂。 颠儿了就是走了吧？ 撒丫子颠儿了， 就是走了跑了是吧？是这意思？ 撤了。 哦嗨，这个好理解。我们家离北京其实不远，说的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你才5000多公里嘛。 啊、哦，5000多公里，你这给我一竿子支哪儿去了？ 就是往回绕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北京的一些老话哈、 嗯， 你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具有，不能说是历史意义吧、 嗯， 至少有点怀旧的风情哈。 也是老北京。 对。周五晚上11:08，随着双向末班车驶入公交场站，公交340路走完了他的最后一程。 哎呦，大公公啊！ 对，与此相伴65年的京城百姓，咱就此别过了。 这340路有65年了。 嗯，可不嘛，来听听哈、 哎， 这个驾驶员叫做韩杰，他驾驶的京 AH2583，内部编号呢是23738。 嗯 嗯，他呢就承担起了上行末班车的任务。周五晚上、啊、他是准时驶出了怡海花园西门的公交场站，但是这一路都是空驶，这个车厢里就有点冷清，也有点落寞、 啊、 尤其你想最后一班了哈，直到第五站正阳桥北才出现了第一位乘客，车厢里呢也终于有了点人气儿。 嗯， 但是 也挺伤感的。所以呢，这最后一位小最后一个乘客就说了，说师傅，今儿这是最后一班嘛？ 啊， 说没错，明儿啊就没有了。韩师傅就说了一声，说那您受累等会儿哈，我拍张照片，估计是想发个朋友圈之类的。这小伙子就迅速跑到车前，按下了手机快门。韩师傅呢也就非常默契的等着他。然后呢，这小伙刷卡上车了。原来这小伙叫吕润东，今年28岁。他说呢，他家就住在这个丰台的正阳北里。打小他就乘坐这340路，听说340路要撤了，他可是专门前来送行的。 哎呦呵， 而且还越说越激动哈，说自己有个哥们儿对这340路的感情比他还深，因为他小时候他妈经常抱着他坐这车。乘坐了一站路之后，这小吕啊准备下车，还不忘嘱咐我们随行的记者说发照片给他。 记者大概使的是单反、 估计是。然后他下车之前还大喊了一声，说谢谢师傅了。结果你知道怎么着，这一兴奋差点就忘了刷那个下车的卡， 亏大发了。对对， 我估计人家也是补刷了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末班车继续往前的时候，在湾子站又上来了一名男乘客。从此呢，这最后一班车啊就没其他的客人了。那这末班车呢，就还真的挺像夜幕下孤独的老人的哈， 65岁了。 可不是嘛，年纪也挺大的了。这韩师傅就说他在340路工作了10多年，也没少开末班车，基本上说晚上都是挺冷清的。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白天也不少人过来拍照。那其实韩师傅也介绍了，说相比这个最后的冷清，340路其实之前也挺辉煌的。比如说有一个63岁的范渊先生，他是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时候供职于这个北京铁路局的丰台机务段。340路呢，基本上就是每天上班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他说这个340路是我们铁路职工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哦，真的吗？ 这范渊还说啊，说在丰台镇有很多铁路单位，对于很多住在原来宣武区的铁路职工来说，这340路是唯一选择。所以啊，这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公交线路，那这趟车就几乎成了班车了。满车的人基本上都穿着这个铁路制服，不少这个抱孩子上班的女职工啊，还有这个人满为患的这个铁路职工啊，反正都是坐这个340路上班的。因为这个发车线路发车密度啊比较高，所以这340路留给范先生的印象还挺不错的。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车呀很少有那种苦等不来的情况。 这个还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哈，北京的这些公共汽车哈，你可能不熟悉，像咱们单位门口大一路， 哎，我坐过、 坐过吧。这个北京的所有的公共汽车里边，唯独一路叫大一路，你没听说过大340路的。 哦，这倒是。 对吧？ 哎，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嘛，老大。 哦，就老大哥。 过去呢，北京的车，你比如说一路啊、五路啊这些车呢，基本上都在城里边跑。像刚才你说那个三字打头的啊，340的，基本都是去郊区的。你看，比如我常坐345路去昌平的，对吧？这都是去郊区的。过去呢，还有200打头的公交车。201、202，你坐过吗？ 没坐过。 那都是夜班车啊、白天一般不出来。现在 晚上我不出去跑。 是也改名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北京城啊，只有生活过了才会知道它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能慢慢熟悉这座城市。当然了，从语言上熟悉呢，也能够熟悉它更多的历史。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北京的一些土话啊，您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膨胀的宇宙说，我们家从1964年打天津迁到北京，对老北京土话已经是相当熟悉了，唯独举起还不怎么明白。 这我知道呀。 举起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特仗义的意思，特敞亮，是这意思吧？ 你用了个方言解释了个方言，你知道吗？ 啊，什么哪个是方言啊？ 敞亮啊。 敞亮是方言吗？ 就是这个词儿，一般我们不用形容人的这个气质、性格什么。 这倒是、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挺约定俗成，全国人民都听得懂吧？ 我觉得， 就我就觉得我是一特敞亮的人，听得懂吗？ 解释"举起"这个词儿，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可以代替它。 啥？ 团结。 团结哦。团结就是力量，所以举起 就是有理有面，对吧？这个做事情呢，得讲团结、友爱、仗义，就跟你那意思差不太多、还有很多朋友帮你解释"界饼"是什么意思的。 啥意思？ 这个像好人马大姐啊、还有渔人老宋啊，都跟你解释，就是邻居的意思。 隔壁、 隔壁。这个邻居解释的不大准确，就是他还不光是邻居。你比如说之前你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吧？你说我是住 有一商店呢，还是住赛特呢，都可能称之为邻居。 啊、那你说咱俩现在坐旁边这，我能说是借饼吗、 嗯？ 不能吧？ 你可以说呀。 啊，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啊，反正有很多的用法都是约定俗成的。 哦，明白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方言。 哎，还有人问了， 啊、 说您得着。 啊， 这是问问我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猜猜，这您得着，应该就是您好好待着，或者是您歇着， 啊，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您可以回家再把话剧这个茶馆再看一遍 啊，这 里边有 您得着， 有这句台词类似、啊。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那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 你这样，你请我吃个饭，我给你解释你得着， 这样你请我吃个饭。然后您得着，能这么说吗？估计老听众可能要打我。 这个实在人说，老北京说出来话来有味儿啊，让人听着亲切。现在只能在南城偶尔能听到一些老人嘴里边说几句。 哎，我听有一个挺亲近的朋友，他跟我说，因为他也是北京，打小在北京长大。他说，其实北城、南城还有什么西城、海淀，其实说的都不大一样，这个味儿是吧？ 各城都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大院里边长大的和大杂院里边多一个字儿，它就不太一样。 那你是哪儿长大的？ 我大杂院里边待过，那楼里边也住过啊，很多地方我都去 过。大院里也溜过。 大院里边一直是羡慕着，没进过。你说大院一般都特指军队大院。 啊，那不是说的是我吗？ 对啊，就是说的是你们家那边。 好吧。 所以他那个口音呢不太正啊。 明白。 当然了，不光是南城你能听见北京话。 嗯。 现如今出五环听得可多了。 我觉得你这话里有话，还是说正题吧。 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俩人组合跟大家一块来聊点事儿。你临近年底的时候，您可千万看准自己兜里的钱。 是， 有的时候这个骗子啊，就耗在年底的时候。 他也过年嘛。 对对对，蠢蠢欲动嘛。市民江女士就反映，这两天租房的时候损失了500块钱， 哎、 看房的定金。她是这样说：上周末呀，她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一则牡丹园东里租房的信息。说两居室4800，图片上呢看起来房子很好，介绍也写的特简单，不像是中介，因为中介实在是你懂啊，他时不时老给你打电话， 是 打电话问房东吧，房东说我已经搬天津去了啊，如果想让我们过去，我们带房本去，但是我们这猴老远的是吧，你先交个500-600块钱定金，我们从天津去一趟也不容易，如果房子不合适，我再退给你们。 听着合理。 哎，随后呢，江女士就加了房东的微信转账，并且约好了看房时间。 嗯， 看房呢约在21号晚上，但是下午给房东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是没人听了。于是呢， 哦啊、 对呀、啊，他就说我这样我自己去看看呗。 嗯， 结果到了这个牡丹园东里23号楼啊，一看傻眼了。这楼一共才3层， 呵， 是公寓式招待所， 哦， 哪有什么两居室啊？再给房东打电话，先是不接，后边挂断，再后微信把他给删了。 得，肯定骗子没跑了。 孙女士，赶紧报警吧。他说也希望给其他的这个租房的朋友提个醒。 嗯， 记者说这样，我照你这个路数啊，我再去跟他 也来一遍、啊， 哎，再来一回。 嗯， 他又给这个以租房的身份跟这房东姓陈哈，不知道真的假的，跟他联系。哎呦，又是这套词儿啊！我们全家都搬天津去了啊！我开车得来回2-3小时呢。你要是真心实意想租，这样你发点定金给我，加微信转账就行啊。然后记者这边说，其实我不是想租你房啊，我是个记者， 把实话撂了 啊。这个问问当时江女士租房那怎么回事啊？你给解释解释啊？不可能啊！我电话怎么打不通呢？我不知道这事儿啊！咣当。把电话给挂了。 哦， 哎呀，这不是刚才说有一个租房网站上看到这个姓陈的这个信息吗？ 嗯， 人家这个租房网站的客服说，个人房源的信息发布没有审核程序啊，只要求图片不是从网上扒的，价格不低于或者高于均价就行。说如果是虚假信息，举报之后我们会做删除处理。 嗯， 关键是您这个网站把关不严，害得人家丢了500块钱呢。 不过你说哈，这种信息它怎么发布呢？ 啊、 我觉得 随便拿个网站就能发布。 对，而且它监管起来确实是，你说这从源头上管哈，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是想给您提醒， 还是提醒大家吧，我觉得 骗子无孔不入，您就看好了兜里的钱， 就凡是给钱的事儿，就一定得谨慎、谨慎再谨慎。 对，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您可千万别掉链子。 对， 来。 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还是跟钱有关哈，也是跟骗子有关 啊。你说， 题目呢叫做“领导微信指示汇款140万”， 多少钱？ 140万，听听，这跟上面的一个完全不是一量级哈。 嗯， 最近在北京的一个英女士收到了领导微信加好友的请求，你说领导加你好友， 你 还不赶紧同意吗？然后结果呢就被拉到了一群里，然后在这个领导的指示下说，你这样，你给我汇140万。 嗯， 然后呢？结果发现啊，这是一骗局，所幸在这个海淀警方的协助之下保住了巨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听听哈。说本月15号，这英女士赶到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报警，说她遭遇了电信诈骗，她通过两个账户分别汇给对方135万和5万，总共140万。结果经查询啊，是这账户里的资金其实已经被转移了，转移到了深圳的二级账户之内。在民警的协调帮助之下呢，银行是暂时冻结了这个二级账户里的135万。随后啊，警方就为事主补办了手续，成功冻结了135万，同时又冻结了另外一个账户的5万元。 哎呀， 你看啊，这是这么回事儿。说那个有一天，这个英女士被领导拉进了一个群，群里呢就热烈讨论起了一个项目，说到了这个投资的事儿。 嗯， 这群里的5-6个成员哈，都是，就是我估计是看头像，估计都是公司的这领导。 哦，都是他们，都是他们公司的。 我估计是哈，这个然后就指示了，说这个你给一个账户紧急汇款140万吧，说回来咱们再办手续。然后这个英女士就赶到银行汇款之后，回公司找领导补签手续。 嗯， 结果当面一对质，领导说我没让你转145万呀， 你看看， 而且我也从来没添过你微信啊。这傻眼了，所以赶紧报警。查了以后呢，发现群里的所有领导都是假的， 都不是领导。 你看，这真是下了好大一套啊！ 对对对， 下个人哈， 这是一组合拳。 而且我觉得估计还是挺熟的，你想，不然怎么能5-6个人都伪装成领导，还都把他给骗了呢？ 他得知道，比如像咱这节目组哈，你得知道我的名字，知道徐冉的名字， 而且还得知道你头像长什么样，还得模仿你说话的口气。哎，我不能再透露，感觉我好熟啊！ 年底的时候大家留神吧。 对对对，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谨防什么领导来电啊这一类电信诈骗。通讯工具添加好友的时候呢，您也多扫听扫听，多查看查看到底是不是，尤其涉及到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啊，谨慎谨慎再谨慎。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北京话啊，那是话该说不是点儿呗，是点不了点儿。嗨， 点不了点儿。 你知道什么叫点不了点儿吗？ 吃点饭吗？ 就是不能正经吃， 就是垫点儿，比如宵夜，或者说我就比如 宵夜这个词儿，它也不是北京的啊，你就点不个点心。 嗨 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北京话啊，像这个有人总结了一堆啊，像什么鸡贼、掉腰子、颠儿了、没溜、废物。 掉腰子，掉腰子啥意思？ 这个掉腰子吧，你得在具体语境下。 哦，是说，我猜猜啊，我听这意思像是不是说什么不靠谱啊，就类似的话，是吗？ 不太像。 不太像啊。 对对对对。 哦。 那怎么给你解释一下呢？ 又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是吗？ 一时掰不开镊子了，你懂吗？ 一时是摸不开面吗？ 不是，掰不开镊子。 掰不开镊子， 就是我得放广告了。 好吧， 接下来是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跟我们来聊一些北京土话。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西四环主路五棵松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哎，这个放广告时间太短了哈，这个放广告期间我们俩这 我正在学习 对，不是正在探讨很多的北京话啊，北京一些土话，其实有的时候得在具体的语境下可能说得起来更精准一些。你要让他解释呢，就是有些事儿只好意会，不好言传， 是是不好解释。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领导的事儿。刚才你说那个领导微信只是汇款140万、啊，接下来我们来说领导的钱，你要是看不住吧，有可能还真是容易被家贼惦记着。 这回是个真领导。 是胡某呢，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月薪8000块钱，不错啊，听着不错，这不是贷款买了房子，日子过得挺顺当的。今年五月的时候，这胡某偶然看见领导的包里边，嘿，总放很多现金， 嚯，惦记上了是吧？ 哎，而且中午吃饭的时候吧，办公室也从来不锁门。 哦， 于是呢，就开始动了一些歪心眼儿。有一天呢，这胡某趁领导外出吃饭，就溜进了他的办公室， 干嘛呀？ 从柜子里边拿出领导的包， 嚯， 这不是一沓钱吗？你要都拿走了，领导肯定知道。 还挺鸡贼 啊！你这词儿你懂是吧？ 这我懂。 从里边抽张，抽出几张，然后把这包呢再放回去。 啊、哦，这样不显是吧？ 哎，过了几天，领导你哪知道你包里有多少钱啊？对吧？ 话呀， 是吧？这过了几天，胡某发现领导没什么反应。哎呀，他肯定没注意自己的钱数变化。 干嘛呢？然后 又一回，一回一回又一回的去跟那儿如法炮制啊，跟那儿偷钱。据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介绍说啊，从5月到10月之间啊，这胡某是多次作案。后来这个胡某的领导也发现这个钱他不对数。 哎，然后 啊，这个于是呢就在柜子里边安了摄像头。 这也挺精的啊，我 是吧？他没在自己屋里安摄像头，他在柜子里边安一摄像头。后来发现下属胡某多次盗窃自己的现金， 得工作肯定也丢了。 这个一共是6回，偷了7600块钱。 你说 这位被抓了， 7600块钱，估计还得。这是 对 法 律啊， 对 啊，所以 工作也没了，你说哪值当的？ 是他可能就认为这是这个 小 事儿 小偷 小摸啊，可能是上不了台面。 对，所以不以恶小而为之。 对，这句老话您可千万记住了，这个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来，接着说。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哈，这年底了，各种矛盾冲突啊还是不少。前天下午在八里庄附近一个饭馆啊，有一个男子喝醉了，和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并且冲进了后厨，拿刀声称要砍人。 哦， 不仅这样，他还跑进厨房的库房里，将3个煤气罐的阀门打开，我就威胁他们。然后这个餐馆员工报警了，然后警方赶到现场，就赶紧将这个醉酒的男子给制服了哈。 挺猛啊他。 可不嘛，我估计是喝多了。这目击者黄先生说，该男子当时喝多了，你看果然是满脸啊涨得紫红，走起路来都 紫红。这个词儿一般形容人脸的时候比较有特征。没事，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说啊，人当时走路都有点不太稳的 啊。 说在事发之前啊，他先是跟同桌的朋友吵了几句嘴， 接着呢就骂骂咧咧的叫来服务员，说是要加个菜。 嗯， 当时呢他心情就看起来不是特好。 嗯， 然后这黄先生还说了，说很快就有一名穿着白色厨师装的工作人员来上菜，但是也不知道是哪儿招了这个男子哈，就听他大喊一声说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大骂起来了。 这就是找茬儿。 嗯，估计是说这黄先生还说了，说当时饭店里顾客还不少，上菜的员工被骂了好几句，他也是觉得有点气不过哈，就还了两句嘴。谁知道呢，这名顾客呢就不依不饶，站起来就要打人。嗯，这口角就发生了。这记者后来也来到了这个事发餐馆，但是经理呢估计也是愿意这个小大事化小哈，就不太愿意多说。但是有一名员工就说了，说他本来也是想上前劝架，但是这个男顾客趁着酒劲儿根本就不听，大吵大闹，还把其他顾客也都吓走了，说实在没招了才能报警。然后这名员工还说呢，说这男子啊你听听，说不仅拿菜刀追着后厨经理砍，还跑到饭馆的仓库里把三个煤气罐全都给拧开了，还威胁大家说都离远点啊，闹腾整半个多小时，你说拿着刀又把煤气罐拧开了，谁敢上去治他呀？是不是？ 嗯，赶紧报警吧。 是，直到民警赶到了，这估计是酒醒了吓的，这才老实了哈。这民警还劝了好一会儿，这才从库房给出来了。 嗯， 这民警呢，也就是赶紧把他带走了。后来呢，我们记者也了解了一下哈，说这个事后闹事男子苑某被八里庄派出所的民警带走询问，到派出所之后才醒过来酒劲儿，对自己为什么和后厨经理发生口角，他都已经记不清了。 嗨， 谁知道是真记不清还是假记不清啊？ 你兴许是真的。 嗯，他说呢，他也对自己做出的冲动行为后悔不已，但是目前还是被刑拘了。 那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有些人喝完酒之后啊，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啊。有些人回家睡觉老老实实的，有些人呢出来撒酒疯是吧？ 嗯， 就是这种属于没事找事儿的，到处惹事儿的。 嗯， 家里边的人是不是在年底的时候，尤其是这段时间得好好看着点，时不时得劝劝，别老喝酒。 对，而且我觉得还这事儿呢，怎么说呢？心气儿啊，别太大，就心眼别太小。 嗯， 你说遇事你都多看开着点，对自己其实也好，对别人也好。 对，时不时您还得管着点自己的嘴哈。来，那个张耀辉说，扫听一下徐冉， 嗯， 是这两个字吗？ 哪两个字？ 徐徐到来，冉冉升起。 嗯，这不是说方言吗？ 啊， 改说名儿了。 不不，他扫听一下也是北京方言。 哦，扫听就是打听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打听一下是吧？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 嗯， 这个在大红门路路边的便道上，前几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金属的大箱子。 嗯，干嘛？ 这箱子这个地儿实在是刚好设在盲道上。 哇，这可不应该， 对吧？把盲道的路全给挡了。 嗯， 由于金属箱上也没有任何标志，附近的居民也不知道，肯定不是个人家的呀，这一看就是哪个单位的呀。居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把它移走，把这盲道给腾出来。在南三环外的大红门路边看到了这个金属箱啊，它在路西侧的便道上正好挡住了盲道。 嗯， 从外观上看啊，这个金属箱很像一个配电箱，但是四周呢都是白色的漆面，没任何的名称或者是电话，连个标志都没有。 哦， 除了被贴上了粗房的小广告之外啊，金属箱的四周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示。你说这个手也够快的， 可不嘛。 记者问问周边的一些居民和商户，他们都说这配电箱最近这才设立的。市民夏先生就说，大约一个月之前从这儿走还没这个金属箱呢。 嗯， 这个金属箱很有可能是通讯基站，这也是怀疑哈， 什么都不知道。 哎，但是由于金属箱和旁边的电线杆上都没文字标志，也没办法向相关单位这个反映。 是，你说这找谁呀？ 这不是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雪吗？ 嗯， 盲道上也有了积雪，更， 这个多危险。 对啊，有点结冰。你说走在路上，万一要有一些湿滑摔一下，这玩意儿太危险了。 是， 如果要是一位盲人朋友走在盲道上，你说这样被挡住了，他也很容易受伤， 细思恐极。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赶紧把这个大铁柜子啊，金属箱赶紧挪走，是吧？ 嗯，您别随意占地儿啊。 嗯，那是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各种各样的方言哈。啊，这个有些方言我觉得像 Seven 说， 嗯， 别跟我这儿立个楞， 就是你别跟我这儿 说了一些这个 没什么用的，然后 对对对对， 类似于废话呀之类的吧。 这一看就是心情不好哈。啊，还有这个， 别跟我这儿一根灯。 啊，这有一个什么朱亮哥说幺蛾子，